好啦，又到呢个星期四啊，夜晚黑8:15，迟咗15分钟，弥敦道证交所嘅时间。咁咧就有我同阿湛国阳，同埋今日我哋嘅嘉宾，就同大家喺呢个节目嗰度咧就倾下呢个传媒新动向啦。咁咧，我哋出咗 post 之后咧，有好多听众就问系咪请阿朱太嚟？ 朱太就冇人识啦，新闻界前辈李月华我就识。 系啦，咁有人就 唔敢当，即系 真系啊！ 有人就赌啊，甚至就话主持人一定会叫错李月华个名，就叫做李华月咁样。咁所以咧就 都系前辈、啊， 你都识佢噶。 咁嗱，我相信好多听众咧就未必就因为喺台前咧，月华就都唔算即系、就是、高调曝光比较少，嗯、但系早期。我記得咧，就我初初入行做立法會，即係做阿 Martin 助手嗰陣時咧，你係咪記協主席嗰陣時啊？九一到九三年，係啦，嗰陣時我就好記得啦。嗰陣時，因為咧就成日喺電視見到你嘅，九一年嗰陣時做記協主席，咁之後咧就喺明報啦，然後跟住就一傳媒啦，咁然後由香港又去咗台灣啦，亦都係動新聞嘅負責人嚟嘅喎。嗯、我相信这个身份就很多人不知道了。大家看緊的动新闻呢， 非常好的经验。 香港最成功的新媒体呢、嗯、其实就是李月华负责的了。 买我有份啫，有份搞 的。你不要咁谦啦，坦白讲。 这个样。 你就是这个你的 title 是什么，当时是一传媒。 我都唔好記得喎，一傳媒 title 唔係好緊要喎。 我知道實際實務緊要嘛， 緊要㗎。 咁咧就我哋每次去台灣咧，都會揾阿月華食飯嘅。咁就因為佢就係長住喺台灣嘅，即係一傳媒啦。咁而家咧就離開咗一傳媒啦。咁咧就所以我哋就能夠暢所欲言啊。 嗯， 就可以請阿月華講下咧，就佢對香港媒體嘅睇法啦。跟住下一步會做啲乜嘢咧？ 其實今天我會很謙虛，因為我身邊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記者，我說話要小心， 我謙虛， 我自己的新聞的採訪都是有限公司， 好像我年紀很大， 說 到我很老， No No No No， 這個是 experience， 其實我也挺老的， 不是一個 physical 的東西，你仍然是這麼 energetic。 嗱，頭先咧就我哋做節目之前咧，咁啊徐少華喺度，咁我哋大家傾開偈，佢哋兩個相認嗰陣時咧就係話。哇！大家都白曬頭咯咁。 唔係我相應嗰時候，唔係我相應嗰時候係話咧，我話喂，上次見你黑頭髮，今次見你我大家頭髮都白曬。 佢都係咁講喎。 冇錯。 咁阿少華可能下次見到你，佢係金頭髮啦，即係棕色頭髮啦，咩都會出現 嘅。佢最驚係甩曬頭髮就係。 咁啊唔會嘅，我覺得嗱呢個咧就徐少華亦都係早期一傳媒工作過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傳媒嘅圈子就好有趣嘅。 嗯， 大家撞嚟撞去咧，最終咧都會喺某個時間、某個機會咧，又會碰翻嗰班人嘅。 嗱，你冇話翻俾阿少華聽啊！嗱，偷偷地話俾聽，阿少華頭先見到佢咧，係著啲校園服裝啊，校園嘅 jacket 咧， 係著 baseball jacket 嘅， 係啊，十足咧。我諗翻起回到未來啊 ，Michael J. Fox 著嗰啲啊， 或者係賈斯諾， 賈斯諾仲早 七十年代啊， 叫做少年 咁啊，過分啲，咁啊過分啲， 少年十五二十時呢個校園版， 不如越講越。即越講越老喎，大家 啊唔係 嗱，好簡單啦，好簡單。老嘅人咧，嗱傳媒咧，我哋算係即係喺而家嘅80、90後眼中，我哋就嗰啲叫做老餅噶啦，因為叫做半百老翁啦嘛，我哋個個都知道過半百。咁但係咧就好奇怪嘅，喺香港咧從事新媒體嘅人咧，通常都係咧係舊媒體裏邊資深嘅人。就不會是一些80後或者90後的人出嚟創辦新媒體， 講係比較有規模啲嗰啲啦。 嗱、你自己 Facebook 就不算啦，我覺得， 因為網台如雨後春筍、有很多。咁我哋而家講緊幾間比較 prominent 嘅咧，就係佢個運籌帷幄嘅人咧，就比較都是新聞界。 嗱，我舉例啦，嗱，譬如主場立場新聞啦，咁啊鐘佩權啦，同埋阿 Mike 啦，都係一個經濟日報明報出嚟啦，咁就都係好資深嘅記者啦。咁端傳媒啦，張傑平啦，就由呢個陽光時報出嚟啦。咁就 八五二游清源啦， 八五二游清源啦，香港01就係龍景昌啦，仲有康康珠我就唔知啦，周融嗰邊有冇呢啲咁嘅人？可能佢自己做曬啦，但周融都好資深喎，其實。 第日你咪要去飲茶問下佢咯。 嗱，咁咧就請得月華嚟咧，就梗係講翻老本行啦，即係講翻傳媒。 其實你有一段時間在台灣，其實身在台灣望回香港這幾年，其實你對那個傳媒環境的改變兩方面，政治和那個媒體的科技的發展，其實你自己有什麼看法呢？ 可不可以潤飾一下你那句說話，你還認不認得個香港傳媒和八十年代後期 九十年代 當你是在半前線工作的時候，你仲認唔認得香港嘅傳媒呢？ 我諗個轉變梗係好大啦。我自己覺得形容就係即係史無前例嘅衝擊啊！一個頭先你講啦，就係政治上，我入行嘅年代有左派報紙，有右派報紙。 有本土派 有本土派报纸OK， 所谓右派呢，后生嗰啲朋友未必听，我哋即係话亲台湾， 即係个本土写民国几多年嘅， 中华民国几多年嘅， 快报同星岛 啊， 华侨啊， 星岛都系 工商， 工商系，仲有香港时报， 工商系最右啊，何世礼噶嘛，因为 所以你睇下系好几份嘅，OK， 咁啊左报嘅有啦， 大商新闻啦， 英文报纸唔少，两份都好。 有做當時有份星報添，周庸做嘅 咧。係啊，周庸 係。係啊， 英文台都 多啲， 係嘛？ 個廣播時間長啲。 英文嘅商台都有英文台嘅。 商台 有啊。 即係所以嗰陣時候，其實係一個個媒體嘅多元性咧，係好犀利。無論由嗰個政治嘅光譜到呢個個內容啊咁。咁呢個而家你見到已經唔係咁回事，即係而家已經歸曬邊啦。咁幾乎係有可能90%係。已經是一邊，剩下有些是另外一邊，即已經是一個這樣的中間沒有了，右派沒有了，右派的報紙，所謂右派的報紙，沒有了，跟空間 沒有了，沒有了，所謂一邊呢，就是講坦白一點，就是親了建制那邊，大部分都是 染紅了，其實我們的講法就是染紅了的傳媒， 不過你看他的寫法呢，紅呢都有不同性質的紅的， 即其實我覺得呢，即立場報紙，譬如說他言論有立場，其實 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報紙應該有個立場，而是說即當個立場去到一個可能連你的整個 偏 彩都影響了，甚至無是有一些東西已經去到 campaign， 強硬要去 做 campaign 這樣，這個才是我們比較關注的問題，這個是政治的出現的情況。在經濟上，你剛才也提到那個科技的發展，其實也是史無前例地遇到很大的即是衝擊。 我自己的感覺，因為我其實算是在個傳統媒介和個新媒介當中兩邊都有騎住一段很長的時間 ， 我自己的感覺是特別是這一兩年那個新媒體的衝擊呢，對傳統媒體的衝擊是很大，大到一個已經我形容去到一個 point of no return ， 即是你沒有 不歸路， 不歸路的了。所以其實都部分解釋到呢，點解話有咁多資深嘅媒體人咧？其實佢要去咗新媒介度，因為其實舊媒介已經好難走落去。咁如果講極端啲，就係、是、即係我舊老闆形容就係，報紙死咗噶啦。 嗱，你自己係咪 almost？ 你自己係咪認同阿 Jimmy 呢個睇法咧？ 我就唔完全認同嘅，我覺得係一定要轉型。即係但係嗰報紙其實佢係，譬如報紙我哋講緊係一個印刷媒體，其實我覺得它仍然起一個作用的，但是如果那個印刷媒體那個報紙，你聽日你拿著那張報紙是它講緊昨日的新聞，那就沒作用了。點解啊？因為昨日新聞而家 即時新聞 睇曬啦， 冇錯啦。我正想講，其實咧我相信所有的主流媒體咧，即係印刷的媒體咧，其實以及呢個電子媒介咧，佢哋而家都是多媒體經營。除了有自己的譬如印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广播或者是影像件出来的东西，他们都有即时新闻。 但会不会就是自杀式的这个发展呢？譬如我做报纸的 ， 我又做网站，我将新闻就 upload 了上去先。譬如我又帮苹果日报写稿 ， 那我的稿呢其实听日出，但是呢星期四的中午呢已经在即时新闻看得到了。呢份評論喎，講緊唔係新聞報導喎，咁所以咧，而家買報紙你有一種叫做 déjà vu 嘅感覺，似曾相識嘅，你覺得好似係咪新㗎？我係咪買咗琴日嗰啲報紙啊？咁就因為佢乜嘢都上咗網先啊嘛，咁結果你做又死，唔做又死嘅喎。 嗱，我成日去用一個比較極端嘅情況，你試下 冇即時新聞。OK， 你啲評論前一日唔出現，聽日嗰張報紙會唔會賣多一倍啊？賣多一張都唔會啊！ 賣多一張都唔會啦，係咯， 係啦。 所以已經答咗你嘅問題啦。其實我覺得嗰個已經係成個發展，即係唔止係唔係媒介想自己去自殺，而係咧。年代已經變化了。 最近有個轉變很有趣，我又看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紐約時報反其道而行，盡量cut咗免費的東西，即是不爭 breaking news，反其道而行，它的報紙銷路升回的，即所以我就說會不會報紙已死這件事，是因為它盲目地投入了去這個 New Media 那裡。 我覺得我當然我沒有研究，即到底紐約時報佢喺個印刷媒介同埋佢網上嘅差別喺邊度？但係如果你話嗰、那個佢純粹唔做 breaking news， 佢聽日將報紙賣多啲，我覺得唔會係咁，因為你唔做 breaking news， 其實好多人做緊啦，好多個來源做緊啦。 咁我咪繼續做翻我自己嘅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啦。 即係佢 opinion leader 冇錯啦，佢應該就係佢係唔係話我唔做 breaking news， 我聽日就擺啲琴日嘅 breaking news 上去， 一樣死啦，係啊，即係。是不是应该要报纸要转型成为什么呢，就是以意见舆论导向，调查报道为主，揭丑闻为主，而不是再去追突发新闻。 我觉得是。 因为突发新闻的强项一定是网媒。 是。 In real time 嘛。 是。 是不是，譬如你说你佔中的时候，我当然是看网媒啦。 看直播的。 看直播啦，是。 可以看 WhatsApp， 刚才刘国漏了讲一样东西， WhatsApp。是一个范式转移。 我想再補充一個，就是你問一下啲後生仔咧，即係而家佢早上起身咧，你打開一個乜嘢嘅 app 啦？嗱，以前咧就可能打開動新聞， 動新聞啦，係啊， 但係而家你但係你而家再問啲後生仔，佢第一個 app 打開啲咩咧？可能唔係喎，唔係動新聞喎。是 我自己的 Facebook 嘛，我睇下睇下我啲 friend share 啲乜嘢 ，share 咗啲乜嘢， 仲慳本嚇，係人哋同你揀咗。 呢、這個已經係呢、這個就係一個成個科技嘅發展。先唔好評論好唔好啦，但係個發展就係咁啦。 啊，應該點講咧？係 what it is， 唔知係咪 what it should be 啊？個實然係咁，應然係咪咁咧？我哋而家係未知道嘅，所以今晚要請你上嚟。 但係嗰個。我剛才講啦，你都相信報紙慢慢會飛歐啦。而家 我覺得報紙的角色要轉變，如果唔係咧，佢加速自己。 即係大眾化的報紙會飛歐啦。就是意見導向的報紙可能會生存得到。好啦，咁嘅情況底下，但係你覺得新媒體可唔可以取代完全取代舊報紙的一啲功能上的嘢咧？譬如意見咁樣，坦白講，你一篇文章如果超過1000字。可能根本上已經眼球就急跌啦，因為網媒本身其實佢個 format 啊，佢個媒體嘅形式係有一定嘅限制喺裏邊。咁譬如你如果睇一啲長篇嘅文章、分析性嘅文章，未必係網媒嘅強項。 嗱，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就係意見導向啦。我自己都其實有思考呢、這個，同埋我前度啲舊同事我點樣思考就係，你嗰張報紙要點轉型就係、是。點解人要買呢？點解我要買嗰張嘢，而係我喺其他嘅媒介喺個網上睇唔到嘅，或者即係佢取代唔到嘅？你頭先講話意見嘅，可能都喺網睇到喎。 係啊， 有咩睇唔到啊？我就諗一張好靚嘅相，喂，可能你印落張報紙度嗰種成個 center spread 咁一張咁嗰種震撼感啊！你就算你手機你怎麼做呢， 那就要送一個 page figure， 就是這樣、就是要有些畫呢，你在怎樣網上看都是假的，你真的要去現場真或者去拍賣會看，你才看到那個效果、你去到那個 gallery 裡面，你除了對眼直望之後，你可以側邊望一望，左邊望一望，右邊望一望，行前兩步或者向後兩步，這樣就看到。 但我覺得會不會第二樣東西，我覺得網媒有個分別是什麼呢？因為網媒呢，它是一種我覺得 skin deep、第二是什麼呢，就是它很難，你的 attention span 很長、你有沒有 throw 就走就走了，或者甚至我看 news feed 都是我看看標題而已，即所以標題黨為什麼這麼容易被人 like， 就是這個原因，即是標題起得聳人聽聞的話。但如果你報紙呢，你做到當然不是 bulletin news 了，即不是百五至二百字那種了， 而是呢我一個題目譬如橫州事件樣我可以圍繞住呢件事做到圖解、啊、做到 人物關係網利益關係網的分析做埋採訪咁可能三四版一路鋪排出嚟咁你咪有個力度採訪的力度嗱、 嗯、 我成日覺得網媒係俾唔到嗰種media impact 嘅，唔係淨係相啦。我覺得相係其中一個，但係個採訪力咧，網媒係俾唔到我嘅。但係佢爆炸力就有。 我又覺得咧係未必喎、 嗯。 視乎如果你而家講緊而家我哋咁嘅規模嘅網媒，梗係冇啦。你頭先講緊嗰啲嗱，又要係深度報導，又有調查， 有揭 發性，仲要即係可能單單一個故仔已經係十幾人做咗好多好長時間，再去精雕細琢咁去編排出嚟咁。咁而家嗰個我就覺得唔係個載體做唔到呢樣嘢，而係而家我講緊個網媒通常係規模細啦，成本制啦，人力少啦，是那样的做不到的。如果你说呢要现在的科技或者是个、那个表达的方式呢其实已经不是只是字或者只是、一张相你有很多我们叫 interactive 的东西、 yes. 你讲的那些很复杂的东西呢如果大家即在个网络上真的可以有人投资下去有这样人力物力的话呢你可以做到是很深度的。而且是非常有趣味。 譬如我看美國的 Huffington Post 的改變就很清楚了。因為當初我做主場新聞的時候就是模仿 Huffington Post 的。但後來你看看慢慢慢慢它甚至是有些 news feature news 是可以拿到普立茲新聞獎的。 是 那是一個網媒來的。的你剛才說的強項是什麼呢 ?Photojournalism, 即是用相去講故事。本來是印刷媒體的強項。結果呢現在連網上新聞都可以超越到印刷媒體這個就是美國的發展的其實 還有 我自己都留意譬如華盛頓郵報啦、紐約時報是老牌報紙啦、傳統的平面報紙但是他們在個新媒體的轉型啦其實抌了很多心機下去也都是 有怎麼說是有系統地去試很多東西 即是不是只是將文字媒體轉成 digital 即有些即他們有些很 interactive 的東西呢你看了之後呢我真的覺得哇即 好 感覺哇即 可以做到 哇 每次選舉我看譬如英國我看 The Guardian 你選舉那些 infographic 和互動那些 graphic 贏了真的真 的 報紙媒體完全做不到 完全沒辦法 我即時看著開票看著、哦、保守黨那個、顏色、啊一路一路在邊一啲邊一啲嘅選區，一路一路佔幾多佔幾多咁樣，咁佢係實要 real time 嘅喎。 係啊，即係我覺得我哋呢方面，如果而家以香港網媒嚟計咧，其實未行到，遠遠未行到呢度，個空間其實好大。 其實會唔會係報紙媒體心大心細咧？佢知道當佢完全轉型過去嘅話咧，佢嘅收入來源就成問題啦，因為報紙始終佢七蚊份佢有個發行收入， 冇錯。 但係網媒咧？ 呢、這個信報和蘋果而家賣八蚊， 八蚊啊！ 啊 yes， 啊我買噶， 買啊信報十蚊啊， 八蚊， 八蚊，好耐冇買咧， 你啱啱買咗， 因為我即係作為一個傳媒工作者咧，除咗網上之外咧，都要睇 hard copy 嘅、有啲嘢咧始終係呢個 WhatsApp 啊、Facebook 嗰啲係做唔到嘅。 嗱，你咁樣講嘅話，我又問翻你，我調轉問你啦， 係啦， 係咩做唔到咧？點解你要睇個 hard copy 咧？ 嗱，第一 ，OK。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也都被人罵過這個問題、我說要看報紙嘛那些後生就罵我現在阿湛哪有這麼老土看報紙的有人看報紙的個point就是我要改改我的 wording 先應該看新聞 OK 看新聞除了電視網上之外你要看 hard copy 第一封面是什麼怎樣排版排版什麼因為那段新聞放在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是有分別、 看 Yahoo News 就沒有這些 是第二、還有一件事是廣告嘛因為網上的廣告和報紙的廣告、啊、即三份不只是買一份、啊 哎你为了今晚節目才買的、 我是一個好 每 天都買、要買那、網上的廣告和報紙印刷媒體的廣告是不相同因為 target 都不同的、廣告除了商業廣告之外你要看埋政治廣告還有什麼聯署還有一件事 富民啊嘛， 睇、哦、富民啊， 治丧委员 会，即系同《纽约时报》记者读者差唔多噶咯。 啊，不过香港唔系好多市诶、富民睇啊，新加坡多啊，新加坡冇咩新闻啊嘛，新闻自由有限公司 有都俾人删晒啦。 哇，去新加坡，哇，点解啲富民系你下次去新加坡攞 hard copy 睇啊？点解咁多版啊？无论华人好，其他啲马来西亚族， 我嘅 CS 嘅中文报纸都好多富民噶。 系富民，但系其实诶，其实严格嚟讲，香港系冇富民版噶。 诶，冇，有有。冇富民版，但有啟示， 而家都冇啦。 國嘅英文報紙有， 又係好多嘅。但香港因為可唔知係咪廣告費貴啊嚇之類嘢咧，係有富民版嘅。OK， 你睇下邊個係治喪委員會啊？ 富民啟示嗰啲咧， 但係有啲真 係 知道。 所以我就頭先阿湛講嗰啲加加埋埋就係個，我覺得叫做編輯力或者採訪力，就係個印刷媒體個 environment 個 media environment， but。Not for ordinary folks. OK， 我哋做傳媒嗰行就要睇下 copy， 我哋先會留意嘅啫。 一般人唔會留意。仲有咧，嗰個聯署咧， 咁死啦！如果報紙係靠我哋啲傳媒人， 咁啊，即係話生存難咯， 所以咪執得咯。 邊個有份簽名啊嘛？睇簽名啊嘛？ 但其實而家即係倒轉就係而家，因為網上嗰個發展，相對嚟講尚算新啦嚇。富民未上網啫嘛，第日如果富民都上埋網，咁啊報紙咪 我就整個富民媒體咪得咯，唔係富人啊，富民媒體。 佢係聯署嘅嘢，啟示嘅一樣可以上網噶。 誒嗱，咁講報紙係有少少咧，利用你專業嘅字眼嚟講啊，係有逼你睇嘅成分，因為你要鉛。Whereas 咧喺網上咧，好多時啲廣告嗰啲嘢你可以飛咗佢嘅。 但會唔會慢慢就係變成係一個 generation 嘅問題咧？嗱，我自己留意啦，譬如。而家報攤有咩雜誌仍然出緊賣緊嘅咧？咁譬如色情雜誌咁啊，曾幾何時喺八十年代香港係一個好 popular， 即係好蓬勃嘅一個印刷媒體。咁而家就都有嘅，剩翻幾本喺度。咁但係你留意到咧，就係通常都係一啲我哋叫做數碼鴻溝底下產生嘅一啲嘅 generation， 即係可能佢係論六十零歲啊，本身唔係習慣上網嘅人。 即係話白啦，不過你講得今晚好好好 diplomatic 喎， 去買呢啲 因為佢驚講自己 係啊，講白人哋啲聽眾就會話係咪你啊？即係好難，可能係一個 generation 嘅問題。即係睇報紙嘅人，可能係開始年齡偏大啦。或者係好似阿湛嗰類做傳媒嘅人，本身佢對傳媒有一個。 據我所知，我哋嘅行家大部分都會睇埋 hard copy 嘅。 所以我話咧，即係雖然我譬如我即係有好長時間喺度做緊新媒體啦，但係我其實我好其實中意報紙，即係我覺得報紙尤其是啲叫咩 tablet size 啲報紙咧，其實你玩個版面咧，其實係好好玩嘅。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個人好中意呢樣嘢啦。咁但係我自己，大家去同同事去諗就係、是，其實你報紙，你頭先講得好啱啫。你個讀者已經變咗，你讀者變咗嘅話，其實你嘅你擺啲咩落去，你 fit 一啲咩讀者，即係其實大家有冇好去轉型呢一個部分？因為我覺得報紙未死住，但你話會唔會有一日真係被淘汰？未必，但係起碼目前未係。但係而家你話而家經營嘅報紙係咪已經係一個？即係報紙啊，裏邊嘅內容已經係啱啲讀者睇咧。我唔係講緊政治上啱唔啱嗰啲，而係話喂，而家你個讀者群，你頭先你講話年紀趨於大嘅，嗰、那個係其實一個好大嘅市場喎、啊。你香港嘅所謂銀髮族啊，咁呢個市場好大，佢哋關心啲咩嘅咧？我哋嘅報紙其實提唔提供到呢啲嘢？除咗 廣告咯， 新聞之外， 有啲某兩間超級市場嗰啲咩，即係就減價廣告咯，哦。有些人呢， 即我就覺得話呢一啲嘢咧，其實呢啲嘢可能喺個內容上就已經可以區別咗出嚟。可能網上嘅比較後生嘅，佢未必中意睇呢啲內容嘅。但係你仲買緊啲報紙嘅人，其實我哋有冇俾到一啲啱佢，令到佢生活即係有幫助？ 我覺得慢慢調翻轉，甚至係咩咧？係大家已經浸淫咗一個新媒體嘅環境下邊咧，對傳統報紙嘅要求都改變埋。嗱，我自己會覺得 mass media 呢個年代係會終結嘅。即是 one size fit all 那種報紙、我們叫大眾化的報紙是會結束的。現在我想美國都是衝擊得最重要的其實是大眾化的報紙，就因為它以前可能主打的是社會新聞、Breaking News 這些東西，所以呢就完全是不夠網媒爭，反而什麼呢，就是開始分眾化，越是以輿論導向意見導向的，所以變成就它應該 scale down， 即是說 要將嗰個員工啊開支咧將佢收縮啦，可能就唔需要十隊嘅特發隊啦。可能就要反而係咩咧？好多時係要一啲 house writer 啦，一啲 star writer 啦，即係俾意見嘅。譬如好簡單，《紐約時報》咁樣 ，Thomas Friedman 嘅專欄係收費噶嘛，唔係免費睇嘅喎，網上都要俾錢喎。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嗱，譬如信報咁樣，我舉例，可能林恆子個專欄係俾錢睇嘅，其他可能免費嘅，或者可能 even 蘋果可能都要轉型啦，就係話可能佢要將嗰啲 bulletin news 我哋叫做嗰啲社會新聞咧，兩百字加張相嗰啲咧， 唔使， 其實唔使要，我覺得 係啦，網上 而家個問題就係唔可以大刀闊斧去玩，係咩咧？就是、因為舊嗰套制度未死得曬，所以咧任何嘅總編輯都唔敢大刀闊斧去改革嗰個紙媒啊。那個取向，蘋果很多時候是什麼呢？我覺得它能夠到今天，我估計它，我想20萬吧，是不是？有沒 有？不識到你，蘋果，不識到你， 應該沒有， 十多萬，是。你看到我做一週刊的年代銷路去到21萬的曾經是，我想現在去到3-4萬了，其實很可憐的，其實，應該執得添的了，我覺得，一週刊，真的，做來做什麼啫？ 是。 個問題就係啦，好多人買一週刊嗰啲掛住睇咩咧？其實佢係睇陶傑啊，睇李碧華啊，睇蔡瀾啊，睇後邊嗰扎其實係，佢唔係睇佢嗰個前邊嗰扎嗰啲阿洗米嫂啊嗰啲，其實 who cares？ 金比啊嗰啲係嘛？我要睇我梗係睇網啦，我睇金比，我點會睇週刊啫？因為個網已經係連續劇咁咯。咁啊睇報睇報紙就已經out噶啦，睇週刊仲out。你一個禮拜先話俾我聽， 周刊嘅面臨嗰個壓力更大， 所以我就話係咪應該紙媒啊？應該慢慢唔好再做大眾化嘅 media。 佢應該分眾。 係啦，應該做分眾嘅 media。 但 係 就做得啲。 即係咁，你控制個成本咯。 嗱，我哋喺呢度回應你先啊，做分眾嗱，我哋知道一個趨勢。但係分眾咧，即係你要計咧 absolute term， 即係絕對數目。即係絕對嘅 reader， 香港咧人口有幾多？740萬，澳門60萬，假設澳門係睇香港報紙嘅，加埋800萬，報紙空運到去英美加澳等地區係唔實際嘅， 唔實際， 唔實際嘅，即係換句話嚟講，我哋市場最多係有800萬，同紐約去比較咧，《紐約時報》比較咧，天生我哋係輸咗嘅。不要忘記，香港除了文匯大公之外，所有報紙都不可以進入大陸的，城報都不行，理論上這份文匯大公入大陸其實不是在街邊可以拿到，是只有酒店才可以 得。我告訴你，如果有朝一日香港報紙可以入大陸，還死得快， 更加沒人看 TVB 就知道。 其實香港有部分的傳統報紙都曾經嘗試過，係即係香港 報都努力入大陸噶，曾經。 我睇蘇花都， 我好多都試。 呢個唔係一個經濟因素，一個政治因素咯。我哋面對得800萬嘅頂800萬嘅市場服務，你點同美國3.3億人口比較？ 但又點理解頭先阿月華講喺呢個70年代、80年代一個咁多嘅報紙百花齊放，即係香港印刷媒體。在華人社會來講，我覺得是首屈一指的，真的。 當時其他媒體、其他渠道拿資訊並不容易。要告訴你，其他渠道拿資訊並不容易，報紙是其中一個拿 opinion 最多的。不要忘記當時的電台、電視，我講互聯網出現之前，他們在意見方面不是主流來的。 我調回轉看，我覺得香港文字媒介的黃金時代呢，是因為它 entertaining。你留意一下武俠雜誌，而家仲有本武俠世界。其實武俠世界 是本身武俠啊，仲有本 沈西成做總編嗰個本嘢，其實好耐啊，羅夫創辦嗰時候，我諗六十年代啦。其實好 entertaining 嘅，明報起家，因為靠武俠小説。係。鹹濕版即係風月，好多寫嗰啲嘅副刊裏邊咩伊達啊，咩威威里斯記啊。經紀拉入記啊，其實好 entertainment 嘅喎，嗰啲嘢 真係好掂啊！ 咁即係我意思係話，其實佢係好大眾化嘅娛樂嚟嘅，印刷媒體，所以先造就咗嗰個年代一個黃金時代 啊！再連載小説 咧，佢唔係佢，我覺得未必係睇《金融社論》嘅喎，睇《明報》嗰啲人，佢係睇《射雕英雄傳》嘅喎，好多係。 喂，咁啊，即係買蘋果都唔係淨係睇政治版啦，係嘛？ 睇肥， 有大把嘢睇咯， 係咯，即係話佢 entertaining 呢一個角色，即係我覺得 at the crossroad 啊，係， 佢黃金時 代，咁你咪講啱咯。 係因為佢 entertaining 啊嘛， 因為其 嘅嘢轉咗第二啲媒體啦。 啊，因為當時其他 entertaining 嘅渠道唔係咁多嘛。 係啊， 所以咯。第二一樣嘢咧要做噶，講我要講翻 market。我哋陣間翻嚟再講，你哋再提出其他咧。因為 market 實在太細，香港去到盡噶啦，去埋澳門。因為我哋嗰啲第一，我哋嗰、那個我哋嘅 taste 咧係同台灣有分別嘅。第一入唔到大陸，第二同台灣係有啲分別嘅。我哋側重嘢同埋台灣方面側重嘢，亦都係有分別嘅。第三要承認我哋之筆，我哋嘅中文平均水平比唔上台灣。啊，大陸我覺得係 OK 嘅，有啲人 我覺得人哋都唔係純粹係文字媒介嘅功力嘅高低，我覺得。 你講到。我又唔係，我又 唔係好接受。啊，你講你， 我台灣當然有好多文字係好好噶啦，但我又唔覺得你要講到香港啲文字咁差喎。 唔係有，我有部分嘅作家，我哋都好好，好，但唔夠。 台灣咧，我最頂唔順一樣係咩咧？ 文藝腔 唔係係咩咧？就係嗰啲口語咧，就係嗱，我講一句俾你聽啦，就係成日發生嘅就係正在進行一個中指的動作。 OK， 呢樣嘢唔係開玩笑啊，係我真係喺電台電視聽到個 anchor 話咧，正在進行一個中指的動作。我聽完之後真係 啊，即係 即係點啊？ 即係 正在進行一個中指的動作。 嗱，一個字 嚇。 即係話我話俾你聽，唔通咯，一段唔通應該過唔到關嘅咯。 呢樣嘢咧已經係咧，據說啦嚇，我啲台灣同事話已經係咧，即係啲後生一代嘅人咧都已經成，我真係有時 edit 即係執稿咧，都會出現咩正在咩動作咁，咩中文嚟㗎呢樣係， 即係佢將嗰啲書寫口即係白話啦，我哋叫做將佢。轉翻做文字嗰陣時咧， 唔係，但係佢白話都唔會咁講嘢啊！ 白話都唔會咁講嘢，會唔會係啲年輕人嘅講嘢嘅 style 咯？ 唔係嘅原因係咩咧？後來我知道就係，佢哋話咧，因為塞時間啊。 OK， 明啦，明啦，明啦，明。 一秒鐘標準四隻字 ，OK。 哦，即係 冇嘢講啊！冇嘢講啊！你咪唯有塞咯，咪 即係廢話。我又覺得， 我而家正在進行一個交談的動作咯。 即係我哋播鐘啊！ 我嘅金波鐘，哦 咁， 即係我唔知道你見嗰個 case， 我當時唔喺現場啦，所以我唔可以評論。 唔係一個 case 咧， 好 長。因為所謂金波鐘咧拖長咧，嗱喺電台咧就咁樣嘅，咁樣叫拉長佢， okay. 叫你走就咁樣嘅動作嘅，即係叫你快啲啦， 快 咁樣即係即傾硬 cut 嚇，都有好多種啦，有啲高水平、低水平啊嘛。鄧波鐘咧，阿細良嗰啲咧好勁嘅，即係講到咧，即係出口成文嘅。 即係細良嗰啲咧，一開口咧，三個鐘頭咧，即係咧係真係要進行一個中指啲動作叫佢停， 停唔到啊！ 即係佢，我諗呢個亦都反映咧，如果即係你個人對嗰個事好熟悉。你就唔使，你唔使去 揼波鐘， 唔使用呢啲咁差嘅中文去揼波鐘咯。 但係我覺得香港嘅中 嗱我即嗱又要咁講，即係唔係個個嗱，唔好當台灣所有媒所有新聞記者或者 anchor 都係咁，唔係咁我都係有聽到有啲人。 嗱我個印象就係覺得純粹印象啦，當然即係你喺台灣工作嗰一段咁長嘅時間，有更深入嘅了解啦。台灣平均的中文水平是比我們好的所以呢就我們香港的我們的文字媒體要進入台灣不容易不過你調回轉就可以了 調回轉 調回台灣在香港就來了 當年《蘋果日報》一週刊的時候其實我是第一批過去創辦台灣一週刊我覺得其實它正正就是擊中了台灣人個心裏邊潛藏嘅嗰啲追求娛樂性啊，追求sensation 嘅新聞啊等等呢啲嘢個要求喎、啊。因為你睇中時，你睇聯合報兩大報係嗰陣時，基本上印刷又歐，圖片又唔重視。消費資訊啊，好多副刊資訊佢又唔重視。當然大家講翻轉頭，中時嘅副刊好好睇，咁張大春啊、詹宏志啊咁。當然啦、啊，嗰、那個係一個文學嘅副刊，係嘛？唔係一個。而家我哋對 lifestyle 追求嘅一個負荷，但香港我覺得從來報紙都 entertaining 就係咁嘅意思啦。你睇明報，金融係一個文人，但佢扮嘅負荷咧，其實佢唔係講嗰種人間嗰種嘅感覺嘅，佢係譬如武俠小説係好 entertaining 嘅嗰陣時， 就算是愛情小說，就算是講富家女、窮家小子怎樣拍拖，即係好多富刊都係講呢啲咁嘅故仔，其實都好 entertaining 嘅，係對當時嘅即係勞工階層嚟講啊。 我覺得即係除咗即係你講嘅《蘋果日報》啊，我都有份參與，即係開創咁。即係佢除咗係娛樂性豐富之外咧，其實佢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係當其時嘅台灣其他嘅報紙咧，主流報紙咧，其實係同個讀者脫節 曬節， 即係唔淨係話咧，佢係咪 entertaining？ 嗱，我最中意舉個例嘅，我第一年係去得最多嘅地方係咩咧？係街市啊，因為我要負責開一個版咧，就叫街市版啊。 我以為你中意食翻香港餸，所以 消費 去賣自己買。 唔係你 自己住。 嗱，呢個咧就係呢個阿黎智英咧要力促要開嘅，係咩咧？就係格價。 哦， 即係到底周刊嗰陣時佢做開嘅啦。 對白菜幾錢斤啊？ 邊度平啊？ 仲要邊度平啊？哇！成個台灣咁點格價？即係要去到上游上游嚇， 即 係一路落嚟 北面去到。 唔係由上游，即係上游先係 菜。 唔係啊，農夫啊， 農場。 即係咁樣落嚟，咁即係佢嗰開出嘅要求係太勁啦。咁但係 anyway， 我哋最後做咗出嚟啦。即係我哋揾一啲幾個所謂重點嘅街市啊，大嘅所謂連鎖店啊嗰啲嚟到比較啦。結果你知道一傳媒好中意做 focus group 噶，即係第一年每次嚟咧係，喂全部人睇喎， 係 哇好喎， 哦， 即係人13個人嚟，有幾多人睇啊？咁13個都睇喎，好喎，最咩人睇啊？你以為係師奶啊咁，後嚟發現唔係喎，唔止喎， 邊啲啊？ 大學生啊？ 啊點解咧？ 因為住宿舍， 佢哋自己去買餸。 我哋要去解決我食嘅問題。後來我哋仲演進到咧，就係喂100蚊台幣可以 食幾多？ 可以點樣做？即係一餸三，譬如話一湯三餸咁。咁佢咪跟住你去咯？即係啊，原來今期白菜平，或者點，或者原來呢個係呢個連鎖店平咁。即係佢真係係嗰樣嘢係對個報紙已經唔係淨係，即係唔係淨係一個嗰啲。所謂文人啊，宣泄而係唔係宣泄，即係表達佢立場，而係話喺佢生活上係有用。咁呢個 係啱就係調翻轉頭咧，可以咁講，可以90年代，我相信由一周刊創辦嘅經驗到《蘋果日報》，肥佬黎就革新咗印刷媒體裏邊嘅好多嘅一啲 industry 嘅嘢，我覺得包括彩色印刷，包括對新聞圖片嘅重視，對消費資訊嘅重視， 仲有 graphic 對係啦，設計圖片同埋 graphics 同埋咩咧？顏色啊，顏色嘅運用， 儘管好多爭議， 因為佢嗰隻藍色其實唔容易印。嗱，我覺得就似咩咧？將80年代日本媒體嗰個黃金時代咧個模式套用咗過嚟，因為日本咧喺80年代亦都係一樣嘅。以前你睇嗰啲主流精英媒體所謂讀賣到今日讀賣新聞都是咁嘅，冇改變過嘅，都是單色，都是全部文字啊咁樣。但係咧，好多時當時就出現了很多報雜誌喺日本，譬如淨係講拉麵咁樣，我就夾去全日本全國嘅拉麵去比評，然後咧就除咗比價格之外，仲要比下佢嘅醬油啊，佢成分係啲乜嘢啊咁，咁就開始幫啲讀者去 digest 嗰啲 information， 然後咧俾一個 recommendation 嚟。我覺得呢個就係。90年代， 即 係 實用咯，呢樣係 啦。黎智英對印刷媒體嗰個嘅 contribution 嚟嘅，係將呢啲嘅資訊變成係有用嘅嘢。係啊，嗱呢個就正正而家佢哋嘅困境亦都係一樣啦，因為網絡上面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消費資訊啦。因為任何人都做得到嘅，譬如我係一個好中意收藏玩具嘅人，咁我喺網上面我嘅網址咧就會成為玩具達人啦。咁我成為玩具達人之後，我使鬼睇《蘋果日報》咩？如果我要，譬如我要買黑膠唱片，我咪走去揾下邊個黑膠唱片嗰啲 blogger 咯。然後跟住我咪知道哦，原來要去深水埗揾阿 Paul， 咁就可以買到呢個張國榮嘅呢個最難得嗰只 picture disc 咁樣。即係我唔需要再靠報紙啦嘛，因為資訊啊嘛。 而且可以係窄到你 係啦， 好窄都有。 係啊，譬如我中意收藏係12寸嘅《星球大戰》嘅玩具咁樣。我都找到的，在網上咁，所以變咗報紙就冇賣啦。即係話當初革新嗰個動力所帶嚟嗰個，其實90年代《蘋果日報》係革新咗，令到印刷媒體延長咗佢壽命來。而家連呢個都冇賣啦，咁所以下一步就係結束噶啦喎，真係 啊咁啊！報紙會唔會結束咧？唔知住。不過咧，呢一節結束咗先，好唔好啊？ 休息陣先， 花豆下先啦。 講咩咧？就係話究竟香港嘅新媒體可以點樣行咧？ 好。